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上海戏校杨婉农、李炳书师生二人的演唱。李炳书受业于杨婉农，文革后又拜梅门大弟子魏连芳为师，是当今京剧舞台上梅派旦角的翘楚。请听李炳书演唱的《贵妃醉酒》，担任伴奏的是已故上海著名梅派琴师沈燕西，他是王少卿的学生，曾长期和杨慧珠合作。

不